锵锵三人行，这个昨天说了啊，为了这个中苏当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60周年，为了朝鲜战争60周年纪念日，我们请来一对夫妻。一对夫妻啊，我看你们都是同志，因为都是研究冷战史的，研究这个中苏关系的。这个沈志华教授研究的是前半段啊，李丹慧教授太太研究后半段，所以呢，正好咱们可以在一起谈。而且啊，关于你们的这个传奇，我今天另一天节目我得再说一遍啊。这个花100多万个人的钱到苏联去购买了当年很多解密的秘密档案，正是从这些档案里让我们对于当年毛泽东跟斯大林的这个谈判，新中国跟这个苏联1950年签的这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内幕有了更多的了解。你看昨天呢，咱们就还说到这个一开头，我记得好像毛主席平生唯一一次出国就是去苏联吧？ 对， 他是从来不离国门，所以这个事儿可见是多么重大。但是呢，去了莫斯科，跟这个斯大林要谈这个新的条约，但是听说发生一件轶事啊，就是安排毛主席住的那个别墅，毛主席就有天回来啊，就说我睡不了他们这席梦思这个软床，我得睡硬板儿。叫他们拆，折腾半天，对吧？也换不了。还有就是说，毛主席是不喜欢用抽水马桶的，说这个是个马桶，我不方便啊。最后弄来弄去，毛主席他大发脾气，说算了，人家就是这样，咱们也改不了。 是， 但是今天我发现呢，好像是一个八卦，这个背后啊，他为什么这么大脾气啊？不见得是床垫和这个马桶啊。 对，他实际上为什么他回来发这么大的脾气？他主要就是因为斯大林把他的话一口就给堵回去了，就他们俩第一次谈嘛，他说要签订条约，昨天咱们也说到了，这个斯大林说不行，就没法谈了这个事儿。那么他就给这个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打了电报，政治局委员回电说不停就算了。那要按一般的人来讲呢，中央已经做了这个决定，那他应该打道回府就完了。 嗯， 但是毛泽东这人的性格可不是这样。你不谈，我不走了。所以祝寿都祝完了，人家各国领导人全 斯大林过生日， 去大寿嘛， 对， 人家全走了，就他不走了。 因为这个事情，毛泽东就老后来老谈起来啊。60年的时候，他和一个外宾谈，他说当年我去给斯大林祝寿，我们想要签这个新的条约，说他不干。然后那个说后来是有一些国家要承认我们， 嗯， 然后呢英国也要承认，说这样斯大林慌了，然后他就来找我，他说咱们是不是做点什么，然后他说我把他们的一个副部长给大骂了一顿，这样呢说是算是做通了，然后呢他才签了新的条约。然后毛就说中国人骂娘，英国人帮忙，他就讲到这个条约谈成了。 嗯， 就这样的。因为啊，斯大林呢，他这个看毛泽东一个他不走，待着在住所里头待了一个多星期，将近10天不露面，这个苏联人慌了。那个英国报纸上登出来说，这个斯大林把毛泽东给软禁在莫斯科了。 啊， 这不得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新闻了。 对， 所以斯大林就意思就是你得赶快出来，他不。怎么让他出来呢？怎么让他出来？你得答应我签订个新条约。 哦， 这么着，斯大林说：“好，得，我答应你签订个新条约。”所以从这个1月2号以后，毛泽东通知周恩来说：“你来了，苏联人同意了。”然后他就他就出去参观东宫啊什么，哎，对，这参观地铁啊。但是他不知道，斯大林这里又玩了个花活，就中国人当时没有外交经验。他是同意签个新条，签个什么新条约？中国人没好好想， 别是换汤不换药吧？ 没错，就是这个。 嗯， 斯大林就玩了一个换汤不换药， 新瓶装旧酒。 哎 啊，说条约签个新的，但是内容呢， 全是 一扔即旧。 对，所以等到周恩来来了，他们坐在一起一看，傻了，说这还是4-5年的东西吗？不是，所以毛泽东非常气愤，告诉周恩来，咱们搞一个，把这里扔一边。所以那个。关于中长路大连港和旅顺港的这个协议，是中国起草了一个新的东西， 啊， 26号就甩给苏联了。 斯大林看了也非常生气。我看了这个中国的文本翻成俄文，一共有四个文本， 嗯， 其中有一份是改的最厉害的，全是大的画的，全给画了，然后不是叉子就是那个叹号， 嗯， 最后签了个名，斯大林。 哦，斯大林把咱们的都删了， 全删了 啊。 但是呢，两天以后，28号，他一个给比一个改的少，最后还给中国那个文本，几乎就完全同意了中国的这个条款。 这为什么呢？ 那么也就是说，苏联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为什么？就是美国的态度。因为美国呢，原来对这个中国的态度一直是等待尘埃落定，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 嗯。 那么到了1949年底，尘埃落定了，国民党都跑到台湾去了。 嗯。 你怎么办？新中国都成立了，所以美国就必须要表态。这个时候，他们发生了一场很重大的争执，就是美国的军人和美国的政府官员。军人说什么呢？说我们不能再让步了，这共产党我们对他是一让再让。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天津撤到青岛，从青岛撤到上海，最后全部撤走了。现在就剩个台湾了，如果把台湾再给共产党，那不就等于让共产党整个打到美国远东防御线门口了？ 对对对对， 不能再让了，必须援助他。 但是美国国务院，这就我来说吧。 对对，没事，太太该说说了。 但是美国国务院的意见呢，是主张放弃台湾，然后杜鲁门总统呢又支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意见。1949年12月31号吧， 嗯， 48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没有发布，就是生成制定了一个文件，48/2号文件，这里边就是说是放弃台湾。那么就说明，就是当时杜鲁门总统同意的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呢，就是说放弃台湾，我不干涉你中国的内政了，然后也不会出动军队，就你共产党要打台湾的话，我美国不去阻挠你了。 他啊，对，美国曾经有这么一个态度。 没错，他目的呢就是要分裂中苏。 对，他要， 因为他非常担心中苏结成同盟。 啊， 其实这样的是对美国最不利的。只要中国保持中立，那么就是我们就战略上就赢了，因为我们就是和苏联就不接触了，中间有个缓冲地带嘛。那么能够分离中苏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筹码，一个就是台湾。所以 原来 他等不及啊，因为他当时跟中国没有渠道，他怎么把这消息告诉毛泽东呢？没办法，他跟中国也没有来往，也没有大使馆，公开发表声明。所以1月5号，杜鲁门是公开讲演，说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一场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下斯大林急了， 对了 ， 这下斯大林着急了，说如果他要是这么着跟毛顶下去，毛这一看美国人这态度，毛一跺脚回去了，怎么办？ 啊， 所以， 但是这个时候不是还有一个因素吗？就是周恩来和是和斯大林还是和谁？不是说到蒙古问题了吗？ 哦，那是对，这个呢也是，这是一个周恩来呢也有个技巧，就是因为1950年1月28号，为什么苏联能够在这一天同意这个条约呢？也还是有一个同意中国这方案，也还是有一个周恩来的外交艺术。 什么艺术？ 这就是外蒙古的问题。 嗯， 因为啊，整个谈判过程没提外蒙古。这个时候，周恩来找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要跟你谈个事儿。”斯大林说：“谈什么？”他说：“我要谈谈这个外蒙古的问题。”当时斯大林脸就变了，说：“毛泽东说过，中国共产党以后不提外蒙古的问题，你们怎么又提？”他说：“你 不该提那壶。” 他说：“你别着急。” 嗯， 他说：“你想这道理，我们已经宣布废除1945年条约。那么1945年条约里头，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允许外蒙古这个通过公投实现独立，对不对？那么现在我废除这条约了，那么外蒙古独立的前提就没了，是不是要解决这问题？”斯大林想，对呀。所以这有逻辑嘛，是吧？ 对。 说那你们准备怎么办啊？周恩来说，我们呀准备公开这个发表一声明，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说那很好，说您看我们写好了。斯大林一看明白，说周恩来这人太聪明。他写什么呢？ 他说啊，中苏什么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什么什么，前面说一段，然后下列两个文件同时作为这个同盟条约的附件发生同等效力，法律效力。其中一个讲的就是承认外蒙古独立，因为既成事实， 对， 我们就承认它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方案，关于旅顺、大连和长春路的方案。 哦，猫腻在这儿买 对了，你要同意俩就一块同意，不同意俩都甭同意，我们走人。 哎呦，这个 压力 真是，我就觉得当时两方面的这个谈判的状态啊，也是很有意思。好比我在您的这个书里，我还看到一段，我因为我不知道中苏这两个之间他们是个什么兄弟关系，这说话能不能翻脸？我就看到一段，比如说周恩来他们在跟这个苏联方面谈判的时候，讲到一个呢，苏联要这个咱们的这个东北那边那个铁路，还能够运输他们苏联军队， 对对对， 然后中国又提出。我们要求中国军队也能够在苏联的铁路里运输 西伯利亚铁路， 西伯利亚铁路。然后苏联那边是很奇怪，说你这完全没必要啊，你们中国军队干嘛要在我们境内铁路运输呢？原来啊，这就是一个反提案。 对， 就是我先明白，你看他们之间这种关系，你说这样我不能明着说反对，那样大家伤面子了。 对对对。 但是呢，我可以反过来这么说，哎，苏联那边嘛，你心里也门清了。他说的并不是解放军要用你苏联的铁路，实际上是说我对你这个不满意。 对， 哎呦，这个谈判之间这种互相交易啊， 所以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您刚才还讲到这个台湾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就关于一直就有人争论嘛，当年说是毛主席到底是要打台湾还是不要打台湾，后来根据发现，就是说实际本来是要打台湾的，彻底就把它占了嘛。但是呢，后来这个没打台湾也直接跟这个有关系吗？ 对，因为啊，台湾的问题呢，过去人们一直有一个误解，我认为是个误解，什么呢？大家都认为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阻碍了中共解放台湾。 嗯， 但实际上这个事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经确定了，中共根本无法解放台湾。 怎么解释？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他这样，中共能不能解放台湾，取决于这个国共两双方的军事实力。对吧，主要是因为跨海作战嘛，如果我有适当的足够的海军空军，我就能够解放台湾。而当时呢，中共要有足够的海军空军靠苏联援助。 嗯， 另一方面，美国的这个军事，美国的政策又决定了台湾的军事实力，如果美国给台湾相当的军事援助，你中共也解决不了。 嗯， 所以实际上解放台湾战役的背后是美国两国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不是在朝鲜战争的时候，而是在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之后。第一，中苏同盟条约一签订，斯大林立刻想到他要这个控制朝鲜半岛， 嗯， 是吧？来替换这个旅顺口，他来掌握新的一个出海口和不动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原来答应给中国的给毛泽东解放台湾的那些飞机军舰都给了蒋介石，都给了金日成了 啊。 所以你看毛文稿这个周文稿最近发表以后，周恩来这个在四月到六月不断的给这个布尔加宁打电报催要这个，甚至 飞机大炮， 而且甚至都跟他说了，我们几月几号要占领舟山，几月几号打金门，几月几号什么时候打这个台湾。那是迄今为止我们最第一次公布进攻台湾的这个日期战略安排 啊，都有是详细的， 都跟苏联讲了，苏联就迟迟不到。那会儿中国人怎么也没想到，他是把这批物资、这批装备给了金日成了，所以苏联支持中共的这个因素不存在了。 那是说有没有这个因素，就是斯大林对这个新的合约实际他心里有气， 当然 对毛泽东心里有气，也有种这个报复性的这么一个，就我不支持你打台湾了。 对，他因为原来他是支持嘛，他跟毛想好，你先打台湾，打台湾，台湾问题解决了，我们再来帮助金日成解决这个朝鲜的统一问题。那是十二月之前他跟毛泽东的一致的立场。那么一月份中苏同盟条约这个结果就使他改变了这个做法。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美国的政策也变了，美国政策变也不是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而是在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之后。因为中苏同盟一条约一签订，原来美国国务院的设想的分裂中苏什么蝎子战略，它就失去了政治前提了。 嗯， 你分裂什么，人家已经签了条约了， 是 成同盟了。所以美国发现这个形势发生大的变化，就是中苏同盟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而且它的前线就直抵太平洋。 这就是说把冷战从欧洲引入亚洲了。 嗯， 对，这样就把冷战从欧洲引入亚洲了。那么美国的政策就要相应发生变化，这就是四月份美国出台的这个68号文，就是 NSC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嗯， 这个文件的主旨是什么呢？就是从原来的区域围堵、区域的遏制，就欧洲的遏制苏联，变成了全面遏制，就所有共产党势力不能再有任何的这个突破扩张，你再有从哪儿出来我就把哪儿给你堵回去。虽然这个还没有形成具体的实施方案，但它已经是一个这个战略性的 构想， 构想一个思考有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两个月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所以他就立刻通过朝鲜战争这样一个具体案例把它具体化实施化了，变成了一种实施的方案。 这家伙真的是跟三国演义一样。 所以其实那会儿如果金日成不打这个南朝鲜，毛泽东要进攻台湾，美国也会阻拦。 哎， 这个甚至你要是帮助这个胡志明，这个在印度支那战争，你要出动，美国照样会干预。 哎，那您说这个中苏之间啊，他这个感觉说蜜月期啊，您不是研究中苏关系后半段的吗？我有个不明白，就是说他曾经真的特别好过吗？ 确实很好过，但是这是还是蜜月期，还是50年代， 57年到54年。 应该算是蜜月期，然后58年59年其实就矛盾比较公开化，然后到60年代其实就走向分裂了。 咱要说到吃亏占便宜哈，我还看到一部分，好比说咱们都知道苏联专家说那个时候中国人这个饭都吃不上，多少的大米多少小米什么的全就给了他们，而且这里边好像还规定苏联专家到了你中国拿多少工资，怎么补贴，享受什么待遇。 他这个也有变化，也是原来啊是斯大林特别慷慨，刘少奇去的时候他就刘少奇他们中苏就签了个条约，关于专家的条约，什么呢？就是苏联专家到了中国，跟你中国的同等的技术人员的待遇是一样的。 啊，那挺 好的。一级教授，你拿中国人拿什么钱就给他什么钱，完了，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补贴。他之所以这么慷慨大方，都是为了要保住1945年那个条约。等到1月30号那条约保不住了，苏联的态度全变了。周恩来再谈这个专家待遇，苏联马上不认账，说不行。这你得增加这个增加那个，特别是你得增加国内的这个补贴，因为我国内损失了，这专家本来是我们这个研究所或者这工厂嘛，现在跑你那里了，他们这亏了怎么办？你给补，一个月这个一个月4000美金，4000卢布 啊， 哎， 但是你 所以这个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这个负担。 是负担，可是我觉得你也很难说中国就吃了很大的亏，因为你当时中共没有就是治理国家的经验，你所有的许多你包括一个下水道你都要从苏联去要请他们 这个 来专家， 这个没错。当然从这个国际惯例来看是吧，这个倒也不算特别过分， 嗯， 但是就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比较来看， 对， 它确实是过分的。为什么呢？ 不仗义。 你看中国跟朝鲜的条约，中国跟朝鲜的条约专家条约现在咱们外交部也公布了，就没有这些，就没有这个补贴这一说。就补贴中国自己。 我看到您那有个数字，说到后来中国实际上是向他们支付这个支付有2.2亿卢布啊。 对， 好家伙， 那差不多就得那会儿贷款才这个3亿美金啊，就12亿。 这个也有，就所以咱们说的是什么老子党、大国主义，有这个成分在里面。 嗯，那你觉得现在像当时的这个苏联，他们在签了这个合约之后啊，他们这么多年来啊，这个回看他们的这个历史往事，他们怎么评价这一份合约呢？ 现在苏联呢， 很多这个学者其实说是苏联吃亏了， 就是苏联吃亏 埋怨这个斯大林让步 啊， 哎，说你斯大林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这个比较深入的这种讨论。如果你深入看这个情况，斯大林他必须这么做，他不这么做也不行。 这都是一种利益交换的，互相妥协。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夫妻恳谈会啊，在我的挑逗下，太太得多说说了。 不，我还是就是从毛泽东后来说的，因为毛泽东说到和斯大林签约这个他不愿意签，然后就讲到，说和苏联之间，那不就是一个是一个根据地，就是指的是旅大，两个势力范围，新疆和东北，还有四个公司嘛。 嗯。 这个就是苏联，他就是他的老子党大国主义，他压我们，然后这个对中国的利益不就是不就是强占了中国的利益吧？ 对， 这个 呢过去一直有。 对，现在看毛主席说的这个话，是不是有点这个占便宜还卖乖的意思呢？到后来 对，实际上都不是这样的。这个呢，因为毛泽东回来有些话他，因为他去之前吧，很多人不想让他去，说你不应该这样，一下一直在那待那么长时间。而且回来他内容有些内容呢，是就比如四个股份公司的问题，还有 金属啊， 对，金属，有色金属公司、石油公司、航空公司，还有造船。 过去是说这些是苏联强加给我们的， 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要求苏联给咱们这个核股，因为中国那会儿。特别他是从石油公司谈起的，这个是王震写了报告给这个彭德怀，彭德怀写了报告给刘少奇，刘少奇又打了报告给毛泽东， 嗯， 一连串就说你赶快请苏联专家把这个事定下来，要不然咱们的这个那个新疆油田都荒废了，咱们又没钱又没技术怎么开发，所以这个咱们才把新疆的这个贸易带到那又调到了莫斯科去开始谈这个事情。当然这里边条款有一些苏联是比较 苛刻 点儿，但是这个还是对中国有利。